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早晨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总的来看，明天早晨雾气较浓，影响能见度，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白天气温较高，天气比较闷热，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8点02分，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养老目标基金销售不得预测业绩，北京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近36万。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保险贵不保险，我们该怎么办。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好，首先来看股市的情况。今天两市小幅低开之后，一路震荡上行，沪指大涨近2%，一度站上2800点，创业板指数大涨近4%，逼近1500点整数关口。 A 股呈现普涨行情，行业板块全线上涨，科技题材板块爆发，周期板块相对低迷。截至收盘，沪指收于2794.38点，上涨1.83%；深圳成指收于8752.20点，上涨2.98%；创业板指数收于1497.61点，上涨3.44%。从盘面上来看，行业板块全线上涨，其中国产软件、芯片概念、网络安全居板块涨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的总监陈少杰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陈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的大涨和前天也就是7号的大涨，您觉得有哪些不同呢？ 好的。今天呢主要是小盘股为主啊，这一块呢我们可以后面来分析一下，但呢还是看一下基本要素。第一块呢，我觉得资金面现在确实有松动，因为现在银行定向的然后贷款的任务压得都比较重，然后呢确实找各个适合的啊，符合行业这种政策的这种公司在积极的贷款，但这个钱还是希望流向实体经济，并不是拿来炒股，所以这一点的话，但总体的资金面你可以看到它是松的，这一块是有利的。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企业盈利情况，就宏观经济，宏观经济的二季度是往下有一点下滑，三季度可能是一个 进一步还会有点走弱，所以这一块呢不构成一个支撑啊，不评分是偏负的。另外一块呢就是风险偏好，风险偏好呢现在因为有了这个银行的资金面的松动啊，前段时间大家过于悲观的情绪呢有一定的缓解，而且呢降杠杆有点进入到稳杠杆啊这种提法当中来，但是最终到底这个经贸方面、财政政策方面、税收政策方面啊、货币政策方面这些大的决策到底怎么走向，可能下个星期15号前后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定调子出来，我觉得还需要再等一下。很多机构其实也都在想调子定好了然后呢再有所动作，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应该来说这三个要素，一个积极，一个 喂， 这个市场呢应该是一个涨，就涨了之后还会再跌回来。那么涨的压力位呢，沪中指呢是在2825到2852，这两数字也比较好记，尾数倒一下就行。这个位置压力就比较大，还是要小心，因为上次我们提示的2900的这种压力，还到2950还是有效的。那所以从这种整个的这种压力来看，包括哪怕过了2852再往上2900又有比较大的压力。而且呢从循环周期的角度来说呢，目前正在运行第五个反弹的高点，有人谈到过这个波段是有6个反弹高点。那这个高点呢实际上在我们刚才说压力位就已经压力比较大，而要想创新高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整个下行的趋势已经形成了的。这是一个啊我们要分析的。所以总体上来说呢比如说8月17号或者8月23号，届时再观察一下那个波段是怎么一个运行的，尤其是下个星期15号到17号是比较关键的。 啊，今天这个小盘股的表现非常不错，您认为有可持续性吗？ 好的，小盘股呢，它其实涨有几个要素。第一块呢，我们看到科技小组这块的重要性提升了。第二块呢，就是前期跌得最多的就是小盘股。那么这时候它反弹就意味着是一种跌得多就反弹，那这样反推回来也看看这个行情的性质，它是一个反弹的性质，而不是一个企稳进攻的一个性质，我觉得这么来看待。 好， 微观的来说呢，我看了一下软件应该还有一定的上攻的量能的存在，但是呢估值都很高，你说让这种价值投资的 QFII 这种大型的基金，包括前段时间养老啊、社保啊等等大家比较关注的，说他们去配置难度还是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它只是一个炒概念的一个行情，很短暂。 我们再来看资金面，现在不少机构手里有资金，但是呢都不怎么投啊，仓位不是很高，是不是意味着如果内外部的形势更好的话啊，增量资金充足啊？ 嗯，公募基金它是这样，它的业绩考核是跟着指数来比的，或者说同行之间的比，只要不在这个排行榜这个后25%25%基金经理的位置就是没有受到威胁的，所以大家的话就有点一窝蜂，一跌的话他肯定赶快要降仓位，一涨的话可能会加点仓位。但是在目前的位置上呢，因为前段时间连出到现在，我知道有些基金经理他死守仓位的受伤很重，所以这个位置上的话前段时间才降了仓位的基金经理，你说在这个位置上又在加仓位，我觉得这种心理这个坎还是很难过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上还是应该是观望。我了解一下，大家不会说急于在这个地方就加仓，而且呢方向现在并不是很明。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目前的双底形成了吗？ 基于我们前面的分析的话，这个地方还不能提双底， 不能， 只能说是个阶段性的一个企稳的点，这个点能不能由点及面能够开花结果，我就要看下个星期15号前后，敏感的关注一下政策导向，然后以及它带来的一个风险偏好是不是能够放大。如果资金面有宽松，风险偏好又放大，那就能导致它这个反弹行情走得更远。从月线来看呢，整个的熊市的结束应该是在19年的4月份，我们大胆的推论的话，但是在现在到那个之间有8个月，中间会有一次比较大的一个反弹，指数有15%以上到20%之间，但这个点什么时候来临，我们需要等待和观察。 好，谢谢陈少杰先生的分析，谢谢您，下周再连线。 谢谢你，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 好，再见。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1%， 时隔三个月涨幅再次超过 2%， 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0.5%， 非食品价格上涨 2.4%， 消费品价格上涨 1.8%， 服务价格上涨 2.5%。 首批养老目标基金的获批成为当前基金行业内最大的热点。为保障养老目标基金顺利发行和运作，监管层日前召集基金公司开会，对投资者保护、销售安排、舆论正面引导、运营投资等多方面提出指导意见。一位基金公司人士透露，针对养老目标基金销售运作中的几个禁止，近日已经传达到基金公司，不得预测养老目标基金投资业绩，不做夸大宣传，不能进行有奖销售，强调养老目标基金不能保本保收益，销售过程中不得诋毁其他基金管理人，不得使用抖音等方式宣传。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今天联合北京市工商局、市网信办等多部门集中约谈了链家、我爱我家、麦田在线、中原地产、21世纪不动产、网易、新浪、五八同城、赶集网、安居客、百姓网、房天下等房源信息发布主要网站，要求各互联网站从即日起，对于房地产经纪机构发布房源信息的，无论是从事住房租赁业务还是存量房交易业务，都需按照要求在网页显著位置公示房地产经纪机构营业执照和经纪从业人员信息卡。对于住房租赁经营企业发布房源信息的，其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中需含有住房租赁。数据显示，2018年7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 5.67%， 相当于基准利率的 1.157 倍，环比6月上升 0.53%。同比去年，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 4.99%， 上升了 13.63%。值得注意的是，继定向降准释放7000亿流动性之后，央行7月加大了对市场资金的投放力度，当月累计净投放超过 1.4 万亿，但7月首套房贷款利率执行基准及以上的银行占比达到 94.76%， 不降反增，央行放水短期内没有对房贷利率起到降温的作用。以最新的首套房贷利率 5.67%， 贷款200万30年等额本息还款来计算，总支付利息大约是 216.5 万元，要比去年同期多还30万的利息。数据显示，7月在全国的35个城市的533家银行中，有146家银行首套执行基准利率上浮 10%， 288家银行上浮 15% 至 20%， 53家银行上浮 25% 至 30%， 另外有4家银行上浮 30% 到 40%， 工、农、中建、国有四大行上浮 15.7%。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办通报，截至到今年的8月8号24点，小客车配置指标累计收到个人普通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和确认延期的共达到296万4615个，累计收到个人新能源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和确认延期的共达到359835个，个人新能源指标申请数将近是36万。因今年个人小客车指标配置完毕，新申请者或将在7年后，也就是2025年才能够排到，当然运气好的就说不准了。个人普通车指标申请数也再次增加，难度或将超过上一期2031人抢一个指标。近日发布的2018快递员群体洞察报告显示，2016年至今，中国快递员数量增加 50%， 总数量已经达到300万人，平均工资在6200元左右。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的快递业务量实现了 57% 的增长，预计今年的快递业务总量将达到490亿件。另外，目前的这个快递员的数量呢，已经突破了300万人。 北京老字号庆丰包子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宣布基本完成。8月8号上午，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北京华天饮食集团公司、员工持股平台等四方股东代表签订北京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协议，通过改制，庆丰引入民营资本，增设员工持股，并将进行升级管理，要为上市铺路。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财富大搜索的资讯部分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8点15分，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的片花刚才说到了，钱不能吃钱，我们做投资啊，最好是不要亏钱。那么还有一种呢，是不能让火把钱给烧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关注的是大家的资金安全啊。说到火灾，那其实确实它的杀伤力啊，影响力都非常之大。不知道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朋友把一些贵重的物品，包括有价证券，包括现金，大把大把的都放在家里呢。我们来听听发生在上海的一个事儿。上个月底，上海市民薛先生家里发生火灾，他在家里放了60万的现金，结果被大火烧的是残破不堪，还好没给他烧干净了啊。他后来到银行求助，银行的员工花了3个小时清点出了200张可全额兑换的纸币，那么将20000元先行兑换给了他，其余的残币由于烧毁过于严重，经过上海相关机构的鉴定啊，最终兑换给他463000元，还好啊，还兑出来一点点。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怎么来防范这样的事情发生，要和大家说的就是保险柜的问题。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非常重量级的嘉宾，全国劳动模范、中华传统技艺技能大师、北京锁业协会的副会长黄永强。黄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如果大家经常看电视的话，或者是看报纸的话，我们的嘉宾还有一个雅号叫京城锁王啊。以前我们在别的节目当中也和黄先生一起聊过啊，在底下呢我们还请黄先生给我们办公室开过锁啊，确实很快就打开了。那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保险箱和保险柜啊。 嗯。 那如果说薛先生可以再来一次，再选择一次的话，他应该买一个什么样的保险柜，即使家里发生大火，这钱一分不少还能是他的呢？ 首先是这样啊，这个保险箱保险柜它不一定是防火的，如果要买防火保险箱的话，可能会好一些。 嗯， 如果要是买真正防火的保险箱，我建议大家呢，就是挑选这个保险箱很关键。拿一个小木锤敲一下底部和侧面后面，那么敲一下，如果没有痕迹的话，没有坑的话，那这保险箱应该是能达到合格的标准。另外你要打开看一下它是否有防火材料，如果没有防火材料的话，它只能叫保险箱，保险就是保险柜。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保险柜有防火的和不防火的。 对 啊，保险箱也是如此。 对对 对， 对 吧？可以买不防火的 啊。对， 也可以买防火的。 对，如果要是不防火的话呢，我建议他买那个钢板厚一些的钢板柜儿，那么最好是坐在墙体里头，把它凿在这个墙体里头，这么的话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那我想问，就算我们买的这个保险柜也好，保险箱也好，它不防火啊，这钱放在里面，它不也没有空气吗？它怎么能够燃烧呢？ 它有时候啊，那个里头像烤箱一样，如果发生火灾之后啊，它会把 所有的钱烤焦。 哦、啊、那也用不了了。 啊、对，哎。 啊，就像烤箱一样。 哎，对，像烤箱了，它 钱变成碳了。 对，保险先变烤箱了。 嗯 啊， 那要是防火的呢？它能有什么样的作用？ 防火保险柜呢，经公安部消防局检测，它是能1200度温度，能保证4个小时没有问题 啊 啊，这就能达到标准了。 也就是说，它还隔热。 哎，对对， 它隔热、嗯、所以说你在外头熊熊烈火、嗯、它在里面呢也保持一个恒定的温度，是吧？嗯 嗯， 1200度烧4个小时、 哎、对，1200度，这是公安部消防局的检测。 嗯 啊，那么如果这种保险箱的话呢，可能就能保住你财产安全了。 好 啊、 那像刚才那位听众朋友要放60万的现金，这保险箱估计是不够放吧？ 如果要是小保险箱的话，因为保险箱的尺寸很多 啊、 嗯，正常家庭呢，我建议买86的左右， 80公分高，80厘米高 啊，对对对， 嗯，那才差不多。 啊、 你想1万块钱新纸币的话，也得有1厘米多是吧？ 对呀、 啊，60摞、啊， 对，60摞，哎， 60摞、 哎、 还得放点别的呢。 对。啊，因为现在这个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收藏品也多了， 嗯， 啊，所以有的是邮票啊，有的是钱币啊， 嗯， 啊，这样的话呢，还是有个好的防火保险柜比较好。 你要是放个瓷器放到里面倒无所谓， 也不行， 啊、 也会烧炸。 哦，会烧炸、 哎，会烧炸的。 那瓷器那碗也从窑里出来的也不行。 不行，啊，它那种烧制啊，跟这个在保险箱里是不一样，保险箱是跟空气隔绝的， 嗯， 啊。能把它烧炸了。 哦， 嗯， 所以说那咱们为了这个保险起见的话， 对， 要为了防火起见的话、 嗯、 是吧、 嗯、 那还是买一个防火性能好一点的保险柜或保险箱哈。 对， 本来您考虑的可能就是防盗的问题。 对， 但是我们防火防盗是在一起的、 啊、对对对， 是吧？ 因为以前呢是公安口有一个要求，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啊、 嗯、 必须保险柜是防火的 啊 那么现在随着改革开放呢，保险箱也出现了， 嗯 啊，保险箱呢，它就可能起不到防火的作用， 嗯 啊，保险柜的话就是防火保险柜， 嗯 啊，才能起到这个作用。 哦，您的意思是市面上卖的保险箱可能大部分不防火，但保险柜呢， 啊、对对对， 防火的多一些， 啊、对，居多。 嗯 嗯， 好 嗯， 那其实通过这个案例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您要在家里放巨额现金啊，是1天2天周转，这还能理解，如果是长期放的话。我们先不说您为什么要长期放啊，如果要长期放的话，那像这种保险柜是必不可少的啊，防火的保险柜啊，也别都搁在什么纸箱子里啊，放在什么暗室里啊，那些都不稳妥哈、啊。 嗯、 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最近这些年这个老百姓啊，居民购买保险箱也好，保险柜也好，那种数量跟原来比有什么变化？ 这些年呢，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有大幅度提升啊。尤其是有些人呢，是可能手头为了资金周转方便，还有一些前一阵报了一些明星，这些可能大部分都把现金啊存在家里， 有这习惯，有人、 啊、对，哎对，可能用起来方便一些， 嗯， 因为银行的利息又低， 嗯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建议买一个好的保险箱，保险柜， 嗯 啊比较好， 嗯嗯，就是现在居民家里放保险柜的还是比原来多一些了， 对。啊， 嗯， 另外呢，最好的保险箱呢，还是要机械的好一些， 嗯， 啊，电子保险柜呢，可能要稳定性要差一些， 嗯， 啊，最好是买机械的，啊，它使用年限也能长， 嗯 嗯， 这保险柜也好，保险箱也好，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是保险箱比保险柜要小啊？还是说在设计上啊，在其他的这种性能上面也不是完全一样？ 那个倒没有太大区别。那么现在随着改革开放呢，大伙可能觉得这个智能的保险箱可能要好一些，但是它的使用寿命是赶不上机械的要长一些 啊、 嗯 哦、 啊。 换句话说，就是保险箱可能电子的居多， 电子居多现在、 嗯、就保险柜呢，那还是机械的居多， 哎。 嗯， 要是电子保险柜呢，可能能达到标准的呀，就不是很多， 就不是很多 啊。对， 哦、所以呢、嗯，那 您的意思是从稳妥起见的，咱们机械的更 安全，对、啊、对 对对，使用年限也更长一些，是吧？ 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一个比较实用的话题，当然这也是和我们的财务安全息息相关。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财富大搜索，这么几个字啊，五个字，财富大搜索。那么就这方面的使用也好，选购也好啊，可以提出您所关心的问题啊。那其实刚才我们的嘉宾黄永强先生也说到，就是当然您接触的人可能这块居多啊，都喜欢在家里放现金哈。 这样人还是大有人在。 大有人在是吧、前两天我也看了一新闻，一小偷好像是去人家里了。结果发现人家里在晒钱，各种钞票全晒桌子上，把小的给傻了。那么他说这家怎么回事啊？ 对， 这还没放保险柜，没放保险箱里面啊。 是，尤其是北京呢，是现在外头不成文的一个规定，就是北京市小偷的天堂，因为这个在家里放钱的人特别多。 那在家放钱跟在家把钱放在保险柜里面的哪个多呀？ 还是放在外面居多， 是吧？ 所以这样的话就容易遭贼。 是， 对， 所以我们做这样的节目呢，也是为了大家的这种财务安全啊，资产的这个财务这个安全来考虑。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还要聊几个问题，就是那现在市面上不合格的保险箱也好，保险柜也好，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啊？那这不合格一旦发生事儿，他们有哪些负面的影响？另外就是从选购的角度来说，咱们在买的时候有哪些误区啊？应该怎么来挑选？特别应当注意哪些方面？以及如果忘了这个密码了啊，这该怎么办？此外呢，在这个制造和设计上面有没有一些创新啊？有没有一些高科技的东西加入其中，让它更加的保险？好，听众朋友，在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稍后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壮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起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 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早晨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总的来看，明天早晨雾气较浓，影响能见度，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白天气温较高，天气比较闷热，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搜索一下市面上合格的保险箱和保险柜。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全国道德模范、中华传统技艺技能大师、北京锁业协会的会长黄永强。黄先生您好。 你好。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来选购这个保险柜和保险箱哈。首先得说说不合格的保险柜和保险箱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不合格的保险柜啊，应该是你问卖家，他如果让你拿那个改锥的后把敲下后背，就是保险柜的侧面和后面都行，如果敲击你发现有变形的，这个保险箱白给都不要 啊。这个保险柜还能被改锥给敲变形了？ 现在市面上很多保险柜拿小改锥轻轻一敲就出一个凹槽。 那它是什么东西做的？不是钢板做的吗？ 现在很多都是拿易拉罐那个饮料皮，然后灌上水泥。这样的保险箱在市场流通特别多。 那这根本不保险啊！ 对， 砸都能砸开是吧？ 拿一个改锥就把它弄开了。因为邢总最近破获了很多案件，撬到保险柜都是拿一个改锥就把密码盒挖出来了，把锁也挖掉了。如果要是能达到一定级别的钢板，它不会能做到 这么容易。 对， 好，那听众朋友，您家有保险柜没有啊？自己先试试啊。反正如果真的是砸出一坑来、一凹槽来的话，这样的保险柜咱扔了也不可惜，是吧？ 对对对，它起不到保险的作用了。 那确实，它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什么呢？偷工减料。 为了抢市场，偷工减料。导致这些家呢做伪劣的产品。包括它那个材料，因为要说材料的话就复杂了，用肉眼是看不出来那个材料合不合格，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对，因为它自个儿都喷蒸汽了， 合格的保险柜里面能灌水泥吗？ 合格保险柜的话，如果要是合格的话，应该是耐火泥，不是水泥，水泥呢碰着火会烧炸， 好，那像刚才您说的这种，它一改锥就能敲出一凹槽来。市面上大概卖多少钱一个？ 大部分都在1000以里。这样的保险柜呢， 我建议不要买。 但是刚才您说，好多人家还用这个，还破获了这样相关的案件，就证明这个上当的还不少呢。 应该是70%-80%都是上当。 就本来是想买一保险回去的，结果呢，给小偷造成了一个便利。 对对对，因为小偷一看这种保险柜，他就知道很简单就能把它打开。 好，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您家里买了保险柜的话呢，可以拿这个改锥的那个把儿啊，敲一敲它的背面和侧面。如果有凹槽的话，那证明您这个保险柜肯定是不保险， 不达标了。 当然这是一方面，是吧？还有哪些？ 另外你看锁具，如果有锁具的话，你最好是蛇形槽，因为蛇形槽呢装这个民用锁上它是不合适的，因为它这个使用年限不会长。你要装在保险柜上，我想它使用50年也不会出故障，这是没问题的。 蛇形槽， 蛇形槽 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呢？ 钥匙呢，像奔驰车的钥匙差不多，像凌志车、奔驰车差不多。里头是曲了拐弯，不像传统那种一面有锯齿的钥匙。那是 A 级锁。现在已经起不到防盗作用了这样的居多。 好，那就是您刚才说放在门锁上面可能不合适。 对， 但是放在保险柜里合适。 对对对，因为门锁呢它使用频率高，这样的话会出故障。保险箱呢，一天开一回的话，你一年才365回。 那这种通过肉眼能看出来吗？ 能看出来。完再要看一下钥匙的做工，如果钥匙做工很粗糙的话，建议不要买这种保险箱。 那劣质的保险柜它不会用蛇形锁吗？它会用什么呢？ 不会用的，一般都是普通一字锁、十字锁。和那个锁的话，即使蛇形槽的话，它得是压出来的，不是洗出来的，能看出来。 什么叫压出来？什么是洗出来呢？ 正常是，如果那个蛇形槽洗出来的话，是有刀花。而且是颜色有白有黄。如果压出来呢是统一一个颜色的话呢，这样的话呢可能压出来的居多。 这主要是看那个钥匙了，是吧？ 对，看钥匙。 看钥匙。 对， 这是第二点啊，就是看锁。 对。 芯和钥匙。 对。另外看那个手柄拿起来摸起来是否舒服。如果舒服的话呢，就应该是大厂做的。 您说的是哪个手柄啊？ 就是拉那个保险柜那个门那个把手。如果要是说很粗糙，摸起来的时候有错的感觉，这样的话就我建议也不要买。 这个手柄还这么重要。 对， 这个小细节也能看出来它的 能看出来。对，它用做工粗糙嘛。 好， 所以只有安全才有幸福。 那密码那块呢？转密码的那块呢？ 密码盘呢是正常，你问的是转几圈，如果要转4圈的话，这样的保险箱是最好的了。如果转3圈，保险柜等级是一般保险柜。 还有一个密上加密的这种设计，是吧？一般情况下，刚才您谈到劣质的那是转几圈啊？ 劣质也是3圈， 也是3圈。 要4圈的话，这个保险柜一般都在6000块钱到8000块钱左右。这样保险箱的话就，非常好了。 那是不是什么防火也都一并囊括了？这个 应该是都包括了。 它这个多转一圈，在开锁的这破译上面，它这种复杂度就要多一个指数级别了吧？ 对，防盗级别就不一样了。一般银行的 ATM 提款机，都是4圈。所以它这个级别就高了很多很多。 也是，那您不能忘了啊。一会儿我们会谈到这个，要是密码忘了该怎么办啊？那您能跟我们说说这个保险柜它的这个内部构造吗？它是怎么设计的？一步一步。 一般保险箱呢有的是有暗室，有的有抽屉。他你放一些文件呐、放一些公章啊，还有一些贵重物品呢。像家庭呢，一般他都是放一些首饰之类的。这样的话呢，这个格呢是应该是活格比较多，就是可以随便插结的这种。如果里头要做的装修很豪华，木质装修，这样保险柜呢一般都插不了。如果要里头粗制滥造， 那账号保险柜的话也不要购买。 嗯，就是里面应该会有一个格是吧，就是你装东西的这个位、这个东西，这是一个一块是吧。 嗯， 好，那它在外面呢？ 外面就看它的这个漆的做工啊，漆的话呢应该是有金属漆啊，有汽车漆。如果这个漆喷的很差，都有起泡的话，那这个保险柜就很难说了。 嗯， 如果要是喷的非常规整的话，那这是最好。 嗯， 另外呢，还有最好最好的保险柜是什么呢？就是箱体整个是一块钢板。 哦， 这样的保险柜就是顶级了。 箱体是一块 一块铁板，门是一块钢板。这个在加工上都是非常非常难，这样的保险柜呢，既有实用价值，有收藏价值了。 那那箱体得多厚啊？它窝成一个钢板，窝成一个箱子。 正常的箱体能看到那门的钢板，不能少于十个厚啊。小保险箱的话，你就是80公分以下，你也不能少于8厚的钢板啊。那个保险箱呢是非常重的，一般是一个人是抬不起来的。 嗯 啊。 得多重啊？ 正常应该都是在100斤以上吧。 有一电影儿，演两小偷， 对 啊，化妆成好像是搬家公司的人，把人这个保险柜给搬出来了，两个人抬啊、两个人抬还不一定抬得动。刚才您说的就是这个8个厚也好，10个厚也好，指的是厘米啊？ 啊，对，厘米 是吧？ 对对对， 就是这个钢板厚的厚度是8厘米、十、厘米， 对，8厘米、10厘米。 如果里面那个箱体是一整块钢板的话， 那是那 是 最好的了。那个你别看那一块钢板，能把它窝出来边框，这是很困难一件事儿。这样的保险箱的话，都是有收藏级别的保险箱 啊、没想到这个里面还可以收藏哈。 啊，对。 那即使不是一块钢板的话，也。不是说不可以、 也可以，就是后头如果是焊接的话呢，照这样保险箱那就差的级别差的太多了 啊 啊！ 我们有时候在一些电影里看的这些大盗啊、神偷啊、拿一个什么东西焊是吧、想把这个保险箱给焊开、您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行吗？这是这个编剧的臆想还是 保险箱呢是可以把它切割开，如果要是说保险箱的材料好的话，它这很难切割的。如果用304就很难切割。普通材料A3铁板的话呢，这个就很容易切割。 所以还要看它这个钢或者说 对 这个门、是吧， 对对对， 箱体它是什么样的材料做的。 对。另外呢，买保险箱呢要手呢摸底部，就是轮子那个部位。 轮子那个部位。 转圈摸一下，如果底下毛毛糙糙能划手的话，这样保险箱都不一定是好保险箱。 是不是它材料就不是 很粗糙嘛？它 刚才您说的304钢了。 这样的话都不可能是304钢。 好。那如果它不是的话，有什么样的危害呢？是 首先它不防盗，做工就很粗糙了。是这样。 能砸开，能够给它。用暴力的方式很容易的打开、是吧？ 不用那什么，一个改锥就把它解决了、所以它结构非常简单。防盗性能几乎是为零 啊、 所 以就是用的这个材料很关键。 对， 刚才您谈到一个是材料，还有一个是材料的厚度啊， 对， 以及呢怎么来制作这样一个箱体。这都非常的重要哈。 那就能看出来它的加工工艺和它的设备。 确实现在呢，这个百姓按照您的说法呢，这么喜欢往家里放现金的话，如果不在这个保险柜上面啊更多的花一些心思的话，确实啊容易呢是为贼在做这个嫁衣啊。那么大家在选保险柜上一般又有哪些误区呢？ 往往很多人买保险箱啊都觉得不管是买保险箱保险柜都觉得价格便宜瞅着顺眼就行了。那么往往这种保险柜都不能起到防盗。那么保险柜呢，我觉得应该找一些大的企业，你看这个企业是上网上查一下都能查出来这企业有规模，口碑非常好，那这样保险柜应该能好一些。 您 接触很多消费者啊，也接触很多市场上的人员，您觉得大家在买家门的那个锁的这个重视程度上，跟买家里的保险柜的重视程度上哪个高？ 还是买家庭门锁，这个要比例要高， 那个更高一些 啊。对，那个可能90%也会选家庭那个门锁。 嗯， 但往往这个家庭门锁呢，因为我看了好多老百姓把钥匙掏出来让我看，可以说70%的人都买错了。 嗯， 甚至可能家里的锁，比那个不买的锁可能更安全 啊 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都看着好多。 嗯 啊， 所以说一个呢就是重视程度的问题，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在方法上面的问题，是吧？在选购方面的问题。所以如果您家里要搁这个保险柜的话， 嗯， 那至少你这个保险程度啊，安全程度应该和你的大门的那个锁的安全程度是一样一样的， 对 啊，是吧？ 嗯， 但是我发现这个保险柜呢跟门呢又不太一样，门那就基本上就是插钥匙进，是吧？那除了这个密码锁之外啊， 嗯， 等等， 嗯， 那这个保险柜它的开柜方法，嗯，正规的开柜方法 啊， 应该有好几种，对吧？ 对， 除了密码之外的啊，我们就说机械的话，您给介绍介绍。 机械呢，一个是新钥匙开开第一道机关， 嗯， 然后调整密码啊。那么这个密码呢，说来话，现在小偷目前还不掌握这个技术， 嗯， 只有高级的锁匠能掌握这个技术， 嗯 啊。 好，那么这块我们在安全性上面要怎么来挑选，达到一个更好的防范的效果呢？就是在保险柜的锁上面。 首先一个是看那个保险柜的那个锁啊，一个是外观非常精美，然后看那钥匙做工也应该能说得过去吧，不能说非常精美啊，那么它是毕竟是两道机关，老百姓家的门呢只是一道机关，钥匙一开就行了。保险箱呢有密码，这个密码呢也是正常都是很难破解的，所以这个锁稍微差一点都无所谓，因为它用处那个频率不那么高。 那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就是这个保险柜它不合格，那个密码即使不熟它也能开开，通过别的方式来开开，是不是？ 对，因为现在网上传这个小黑盒开锁，有很多达不到要求的这个电子保险柜，拿小黑盒一扫，但它只是把电子部分打开了，机械的还没有开。是这样。 所以呢，就是说买保险柜，您得是各个方面都得保险，这个保险柜才保险，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刚才我们谈的很多，有一个要是有漏洞，或者是安全方面不过关，在工艺上面不过关，这小偷他都能够开开。 对， 对， 那就大打折扣了。 是这个就跟这个抗洪抢险啊，咱们防那个涌灌一样，是吧？ 对， 它哪个地方薄弱，它水就从哪个地方出。 对呀， 就是这个问题啊。好，那我们再来说这使用方面的问题吧，哈。这个保险柜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放吗？有没有不适合放在里面的东西？ 保险柜啊，有大有小，一般都是家里的贵重物品、有价证券，包括房本啊，它可能放到里头，这样居多。真正保险柜呢，一般它有很多都是把一些收藏品、名人字画，集邮这个邮票，还有各种钱币，放里头。这样的话，因为我们曾经给一家开过保险柜，他家有上百台保险箱，全部是收藏品。因为这个呢，我们不说，一说的话，大家可能都知道是谁。是这样。 所以就是这些可以放里面吗？ 对呀，可以放里面。保险箱最大的话都有2米多高的。还有一些定制的保险箱。 可不可以再放点水放在里面呢？我们看有一些卖首饰的哈。卖珠宝的，他放一杯水放在那里面啊，他说要保持湿度啊，保持什么的。这个里面可以放吗？ 保险箱放水呢，实际他要是如果有太阳直射的话，你放水是可以的。如果没有太阳直射的话，我们建议不要放水，因为放水的话，它里头有潮湿度，会里头的部件会生锈。另外呢，里头那些 远包装也会长毛 啊、哦嗯。就是它虽然保险，它是防盗，但是它不防菌、嗯、不防霉。 哎，对对对， 是吧、 哎？对对对， 这个还没有达到这个医用的什么真空级别，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现在保险箱都达不到这级别啊， 达不到。 嗯 嗯，所以也不要放食品。 对，因为这么多年呢，有一个保险箱，好像是能达到这级别，但是我没有经过测试 啊、 那个品牌是也是一个大品牌 啊、 嗯。 好，当然这个是我们这个开玩笑啊，但是确实就是，如果您这东西要是怕长霉的话， 嗯、 那您不能老放在里头 啊。对对， 是吧？比如说名人字画呀。 嗯 包括这个邮票啊、 嗯、 啊，包括一些那个善本、嗯、古籍啊什么的啊， 对对 这些，那您得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啊。 对， 好，那还有就是密码的问题。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它有两个开关嘛，两个机关嘛，嗯、是吧？那如果我忘了怎么办？一个是钥匙丢了，一个密码忘了，我该怎么办？ 如果钥匙丢了的话呢，那可能就得请锁匠去开了。如果密码落了丢了的话，不知道的话。因为在它的侧面和后面都有一个原始的一个档案资料，你把那个档案资料呢告诉厂家，厂家就能把原始密码告诉你。如果要是说这个密码也损坏了，那可能只有请锁匠来帮你开启了。 哦，如果把那个档案的资料告诉厂家的话，厂家会给我们一个原始密码。 原始密码，对。 那我这个保险柜已经设定了我的密码了。再用原始密码也能打开？ 那就不行了。正常我们苹果，我是81年从事这行业，苹果这么多年的职业，这个从事这行业，改密码的人1%，剩下99%都不改。 哦， 嗯， 这个习惯好吗？ 我建议是应该把它买回来之后把它改掉， 是吧？ 啊，这是最好。 对，您银行都改密码，对吧？ 嗯、 不会，现在很少有人设12345-6了，六个零什么的，银行可能都通不过了。 对，如果要是保险箱的话，能让你随意改密码，就改你的生日时辰呢，和你父母的生日时辰和你电话号码，那这保险箱的级别就更高了，啊，它往往都是死号码，就是那么六组号，啊，那六组号告诉你之后，你来回自个儿去调就行了， 嗯， 啊，如果要能随意改的话。保险箱应该是不会低于6000块钱。 嗯嗯，好，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密码呢，除了初始密码之外呢，还是有一些可以让您选择的。 对， 对吧？ 嗯， 那如果说您自己可以随意设定的话，也有，但这种呢就更贵一些了。 啊、对，更贵一些。 嗯， 这就证明它的精度非常高。 嗯， 啊，它的加工手段都不一样了。 嗯， 啊，而且那种保险箱。你摸起来转圈都是爽滑的， 嗯 啊，非常舒服的感觉。 嗯，我们以前看那个谍战片，这个特工啊，在耳朵贴着那个听啊，不停的转，不停的听，然后嘎响一声，嘎，这种是杜撰啊，还是真有其事？ 我实际我们开锁呢也是凭感觉， 嗯 啊，它里头微微的震动。对我们手会传递出来一个感觉，只有职业锁匠，你从事几年以后，才能有这种感觉。 嗯 啊，那个你虽然是演绎有点夸张的，但也都差不多。 嗯 啊，是这样。 好，我们今天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最后呢也跟您探讨探讨这个保险柜在今后发展上面会成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啊？目前在设计和制造上面有哪些创新？ 尤其是一线城市啊。因为现在老百姓有时候有的小区连环被盗， 嗯， 一家多起那个入室盗窃，那这样的话，就老百姓觉得家里不安全了。那现在买保险箱呢也比较多了起来， 嗯 啊，那么买什么样保险箱呢？需要多大的呢？我觉得家庭正常的话，80公分左右的保险箱，就比较合适了， 嗯， 或者。最好是换一个好门， 嗯 啊，你就把家都锁住了， 就是你家就得是一个保险柜， 啊、对 吧？你家门 啊 得弄好了， 对，要买这个家门的话，往往现在，全国这个百姓都有一个想法，就是越便宜越好。那买保险箱，买保险箱也好，买防盗门也好，如果那个门上有花型，最好不要要， 它一定达不到防盗的级别。 嗯， 因为厚钢板压不出来花。 嗯， 啊，如果要是买那个钢板厚的话，你看那个门就能看出来了，一点花型都没有。 嗯， 啊，这样的门往往都不便宜。 嗯，别挑太好看的啊。 那不要挑好看的。 嗯，好，那在这个科技含量上面还有哪些创新吗？现在？ 有啊，现在智能保险箱已经开始出现了，跟手机相连接。那么我建议这个保险箱不要跟手机相连接，因为它连接的越多，它的故障点也越高， 嗯， 它的漏洞也越多。 是的， 啊， 嗯，那还是买这个机械的， 买纯机械的， 嗯， 它使用年限会长。 那就是纯机械的，它在这个设计和制造上面有一些更加的这个精密的，或者是精度更高、防盗系数更高的。 如果要是买保险箱转四圈的话，这样保险箱的话，我觉得都是质量能可靠的。 嗯，就是转四圈的这种技术含量是比较高的， 高了很多。 那是很少有厂家掌握这种技术吗？还是说也普及了 呢？厂家几乎都很难打开了，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锁匠刻苦的练，没有三年五年是打不开这种四组保险柜的。 那在生产制造上面拥有这种技术的厂家多吗？现在？ 不是很多。这种厂家，国内这个有2000多家企业做保险箱，可能连5%都没有， 就是能够达到 这个级别 四组密码 啊，对，四组密码 这种级别的是吧？ 对，这是真正国际级别的了 啊。好，国际上有5组的吗？有6组的吗？ 国际上一般都是4组通行 到头了，是吧？ 在各国家几乎都是这样。 嗯嗯，好，这可能是不是未来这个要升级换代的话的一种趋势？ 我觉得对，因为这个3组保险箱呢，就等同于汽车的夏利 啊， 4组呢，就等同于是奔驰。 嗯， 啊，是这级别。 嗯，是，原来我们也谈到过，就是其实不同级别的这个汽车，它那个防盗的这个， 都不一样， 这个等级也不太一样的 哈。对对对， 啊，对，甚至好像有一些还需要到总部去获取某种什么样的码才能够开开这个锁哈。 实际这个正常，如果要是说二三线城市技术匮乏的话， 嗯， 讲到车钥匙全丢掉的话，那只有回到总部。你像我们这个设备都比较齐全，正常像奔驰、宝马钥匙全丢，当时我们就几乎能把钥匙给你提供。 嗯， 啊， 嗯， 因为这个设备也是非常昂贵。 嗯嗯，好，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黄永强先生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哈。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不仅仅关注大家的这个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更关注大家资产的安全。在这里面呢，我们也做了很多期节目啊，来跟大家讲述怎么防骗防盗啊。今天呢，我们是从这个硬件的角度啊，给大家提供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以后呢，我们也会涉及更多这方面的一些节目，希望各位朋友持续关注我们的内容。谢谢，谢谢黄先生今天的光临，谢谢您。 好，谢谢，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朋友们，明天再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